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耀，第85集。池之涵告诉自己要冷静，齐宁的高高在上和颐指气使是习惯，他的长处在于，如果你足够有理，他是可以被说服的。 我想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离开齐城一个月并且让齐城不反对的理由。前几天我妈妈回国了，给了我200万让我面对现实，这种冲击下我提出回家平复心情的要求，齐城拒绝了。 池之涵平稳了一下语气，看向齐宁。 我和齐城认识的时间不长，参与治疗方案也只有这短短几个月时间，但是这几个月里你们所有打算瞒着他的事情都没有成功过，他会有自己的打算，甚至可能比告诉他更危险。齐城比我聪明很多，他做事情有计划性并且非常周全，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告诉他，强迫他相信一个我离开一个月的借口，他会因为担心你为难我而同意，然后避开所有人，用他能做到的方式解决这件事。你告诉过我，齐城的选择永远是伤害自己来成全别人。他在这幢洋房10年，自学心理学，能黑了手上的监测仪，能在我24小时贴身照顾的时候藏好去看齐爷爷的药。这幢洋房他比我们所有人都要熟悉，我们防不住他。既然防不住，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他，告诉他我们选择方案三的原因，让他斟酌得失，也让他告诉我们他会有什么样的措施，最起码可以预防他又选择更加极端的方式。齐城快好了，思维能力行动能力都比以前更加成熟，他非常厌恶我们不相信他。 池之涵喘了口气，他很怕这样大段大段的反驳人，也很讨厌正面冲突，他非常不擅长，像倒豆子一样把所有要说的话倒完。齐宁沉默，池之涵只能开始发呆。齐城教过他，谈判不能先把自己的底牌全亮出来，他似乎又没忍住，可是这次他不能失败，他本能地反对在这样的时间点隐瞒齐城，就像齐爷爷的事情一样，齐城能承担的压力比他们想象的都多，给他时间缓冲，他能做得很好。齐宁思考了很久，终于转头，和池之涵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比，皮肤白了一些，头发也剪短了。他们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，他急着拿钱打发池之涵，而池之涵因为自尊心受伤，之后的每一次见面都刻意与他保持距离。很记仇，内心戏很多的女孩子，认识将近一年，他终于第一次被这个他一开始不太看得起的女孩子说服。池之涵其实还是冲动，但是确实没有儿戏。 你觉得你能说服齐城用第三种方案？ 由池之涵公开两人的恋情，对着媒体的长枪大炮，成为舆论中心。池之涵咬牙，逼自己和齐宁对视。 我只是觉得瞒着他一定会更糟。 那试试，你去说服他，我继续安排其他的事情。 秦宁微微一笑，异常干脆。 记得他现在的心脏不能受刺激，就算要出头也要等李医生同意之后。 好， 我会尝试开始相信你。 秦宁低头拿出口香糖。 你先走吧，网络屏蔽还是得做，他看到那些评论对身体不好，我等确定没问题了再走。 好。 池之涵打开车门走出去，犹豫了下，弯腰。 你可以喊我池之涵或者小池。 齐宁正在拆口香糖，动作停了下，递给池之涵一片。 我不喜欢和人太亲密， 所以我没有让你喊我小韩。 池之涵的脸微微红了一下，齐宁没出声。 另外谢谢你派了李律师帮我。 迟之涵闭眼咬牙，索性说完。 不过阵仗太大了，我有点受宠若惊。 哦，你不喜欢有后台？ 迟之涵吞了口口水。 有人脉要用，你马上要对外公开和程野的关系了，阵仗只会更大。你既然要跟齐城一辈子，就应该要有心理准备。我们家做什么事，阵仗都很大。 看到迟之涵的脸越来越红，齐宁叹了口气。 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拿钱砸你这件事，我们以后应该是不会做了。价值观不同，路有点长，慢慢来吧。 齐宁挥挥手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。 还有，你忙完了可以进一趟洋房吗？我在对面橱柜里放了几罐芝麻核桃膏，吃了对头发好。 迟之涵说完，立刻关上车门。齐宁摇下车窗，看了他一眼，打开车前的大灯。 路上小心。 好。 迟之涵转头笑了笑。他尽力了，幸好齐宁也在尽力。路有点长，但是总归开始走了。回洋房的时候，齐城正坐在沙发上看书。他记得齐城以前不喜欢客厅中间的沙发，宁可窝在电脑桌后面的躺椅里，光线昏暗也坚决不会主动坐在沙发上。他真的正常太多了，禁忌越来越少，主动想要治愈的念头也越来越坚定。齐城抬头看了眼时钟， 还没到两个小时啊。 迟之涵嘴里嚼着口香糖，单脚跳着脱凉鞋的动作停住，笑嘻嘻地看着齐城。 那我出去等满两个小时之后再回来。 齐城抿嘴，站起身，走到迟之涵身边，扶住他摇摇晃晃的身体，弯腰帮他把甩了半天都没有甩下来的凉鞋脱掉，微微皱眉。 我姐回来了，你出去是为了见她？ 迟之涵吓得都快打嗝了。 你妖怪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 你的口香糖，他每次下飞机就吃这个牌子的口香糖，有咖啡因，你吃了晚上会睡不着的。 齐城说完后头歪了歪，似乎有些疑惑。 不过他很少把这东西给别人吃， 关键还很难吃。 迟之涵苦着脸，简直是反人类的难吃，他一路嚼过来到现在感觉嘴里都是药味儿。 因为这是军用口香糖，吐出来吧。 齐城被迟之涵的苦脸逗笑，递给他一张纸巾。 他找你什么事啊？ 齐城看着迟之涵赤着脚冲到厨房喝水漱口，看着他呲牙咧嘴的转身，风风火火地冲过来抱住自己，软软香香的，还带着树林里的青草味。齐城又皱眉，拎起他的胳膊，果然四五个蚊子包。 你从林子里跑过来的，不痒吗？ 迟之涵招蚊子，出去晃一圈回来，露出来的皮肤经常红红的一片。 忘记了。 迟之涵随意地挠了一下，垫脚拉下齐城的头，嘴巴撅着，小小声抱怨。 哼，药味儿。 齐城的眉眼软了下来，嘴唇碰触了一下，很浅地舔了舔，声音暗哑。 甜的。 明明苦的。 迟之涵被齐城的嗓子撩得脸又红了，扭扭捏捏地抱怨了一句，搂着腰不出声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 齐宁回国，齐之涵出门前关了家里所有的网络。心那么粗的人，居然还记得他放在床头柜上不怎么用的那只手机。只有对待他的病情的时候，他才会心细成这样。都是出事的征兆，只是不知道他们这次会不会跟齐城说。齐城这几天的心跳控制得很好，除了早上慢跑时的心跳外，其他时间几乎没有什么波动。赵医生和李医生给的药也越来越轻，减药反应最最难熬的阶段已经过去了。他觉得自己应该可以逐渐承担更多的事情，只是不知道 家人会不会允许。迟志涵回来的时候并没有躲避他的眼神，提到秦宁的时候也坦坦荡荡，所以他又多了一些希望，能更近地靠近正常人的希望。迟志涵没有隐瞒，齐成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，低着头细细地帮迟志涵把手臂上和腿上的蚊子包涂上消肿膏药，带着监测仪的手老老实实地放在迟志涵随时能看得到的地方。齐成表现得很平静，哪怕知道自己的病被敌对公司知道了，哪怕知道他们最终一定会公布这个消息，让他的生活天翻地覆，他表现得还是很平静，平静到迟志涵开始怕，脑袋开始炸，之前在齐宁面前的自信全没了。 你没事吧？ 齐成沉默半天，问的却是其他问题。 我姐为什么会同意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？ 我用爱和勇气。 迟志涵试图缓和下安静的气氛，说了几个字之后开始虚。 你这么平静，我很害怕。 我没事，我只是很好奇我姐是怎么被你说服的。这种事他们一般都会定好方案直接执行。 齐成盖上消肿药膏的盖子，站起身去洗手，迟志涵小尾巴一样跟在他的后面，弯着腰一直看监测仪，确定他真的血压心跳都没有变化后，终于松了口气，语气也轻松了一点。 他们是直接定好了方案了，但是我觉得不让你知道你会偷偷摸摸做坏事，而且你智商太高了，你偷偷摸摸做的事情通常我都不可能会知道。 齐成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迟志涵一眼。 去看爷爷时偷吃的药一直都放在卫生间的柜子里，你看到过好几次了。 迟志涵一直对他偷偷藏药的事情耿耿于怀，记仇记到现在。 所以你聪明我笨啊。 不知道什么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齐成有些无奈，洗完手后湿哒哒的手指弹了两下，水珠溅到迟志涵的额头鼻尖上，亮晶晶的。 记仇鬼。 齐成皱着眉戳迟志涵的耳朵，看着他立刻炸毛，嘶的一声对着自己呲牙咧嘴。气氛比迟志涵想象中的还要安定，他继续像小尾巴一样跟在齐成后头，抿着嘴皱着眉，微微还有些紧张。 真的没事吗？如果没事我们就按照第三种方案来，我明天先回家好不好？ 齐成终于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身后亦步亦趋的小尾巴，有些无奈。 不算完全没事，我在背钟耀明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